旅日同胞青年抗议团从12月1号到8号在东京的各地区举行广播车宣传活动，表示支持南朝鲜人民要求臭娘朴槿惠逆贼立即下台的斗争。